格林童话第二章，这是我为 LibriVox 提供的录音。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或者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 LibriVox.org 网站。第二章，猫和老鼠合伙。有一只公猫跟一只母老鼠做了朋友之后，开始不停地在老鼠前面念叨，说自己跟它在一起感到多么温暖、踏实，两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珍贵，自己有多么喜欢它。说到最后，老鼠终于答应和这只猫住进同一间屋子里，共建家庭。我们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准备，否则就该挨饿了。猫对老鼠说道，像你这样的一只小老鼠是没办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四处觅食的。照我看来，如果你非要出去，最后肯定会被老鼠夹子夹住，一命呜呼。这是个好建议，得到了老鼠的认可。于是他们便一起去买了一小罐子猪油。猪油是买回来了，但却没办法决定应该把这些过冬用的储存粮食储存在哪儿。他们思前想后了一阵子，最后猫对老鼠说，我觉得吧，再没有其他地方比教堂更安全了。没有任何人胆敢去偷窃放在教堂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猪油藏在祭坛下面，在真正需要动用它之前，我们谁也不必去取。于是他们就把那一小罐猪油妥妥当当地藏在了教堂里。可是过不了多久，猫开始惦记那罐美味香甜的猪油来了。它跑到老鼠面前对它说，小老鼠，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讲。我的堂姐她刚刚生了个儿子，毛是纯白色的，长那些褐色的花斑，他拜托我请我做孩子的教父，我得抱着那孩子在教堂里受洗。就是这样，今天你能独自一人看家吗？我要出门去教堂一趟。好的呀，很乐意帮忙，老鼠答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吃到什么好东西，想着我点儿。要知道，我可一直都想尝尝那种只能在洗礼仪式上才能提供的香甜美味的葡萄酒。然而猫的请求不过是一派胡言，它根本就没有堂姐，也没有任何人真请它去做孩子的教父。离开家后，猫直接去了教堂，悄悄爬到祭坛下面，开始舔起罐子里的猪油来。它把最上面那层表皮舔了干干净净。做完这档子坏事后，猫若无其事地溜出了教堂，晃悠到了屋顶上，舒舒服服地躺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梳理着自己的胡须，脑袋里还回味着刚刚那罐猪油的好味道。等他回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好不容易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老鼠对猫说道，瞧你那样子，今天过得可真不错。一切顺利，猫回答道。他们给那孩子取的叫什么名字？老鼠问他。哦，叫上面没了，猫用干巴巴的语气回应道。上面没了，老鼠砍出了声，对一只刚出生的小猫而言，这倒是个稀奇古怪的名字。你们那个大家族里之前有取过这名字的猫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总比你那些叫面包屑小偷的教子们要好点吧。过了没多久，猫又开始惦记那起猪油子的那猫又开始惦记起那罐猪油起来。于是他便对老鼠说道，我得去帮个忙，你得再次独自一个人看家，我又被邀请去当教父了。这次哪个孩子脖子周围有一道白圈，可爱的要死，实在没办法拒绝。好心的老鼠也没多想，就答应了猫的要求。猫出门后沿着城墙边匍匐前进，辗转来到了教堂里。这一次他一口气舔到了半罐猪油，这可真是个不能更好吃的东西了，猫自言自语道，千好万好吃到自己嘴里最好。他的心里对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感到十分满意。回到家后，老鼠问他，这次施洗他们又给孩子取了什么名字？去了一半，猫回答说，去了一半，瞧瞧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我敢打赌，从古至今 去的一半这名字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老鼠的质疑随风而散。过不了多久，猫又满嘴口水的铲起的那罐猪油来了。俗话说得好，好事成双。猫对老鼠说道，你肯定料不到，上次有亲戚请我去当教父了，这次生下的孩子全身都是黑的，遍体上下除了爪子以外一根白毛都没有。这样的奇事在我们家族里隔好几年才可能出现一次。这次你也会让我去的，对吗？上面没了，去了一半。老鼠这样回答，这些名字都太奇怪了，真是耐人寻味。你像现在这样成天坐在家里，穿着那件深灰色的毛裙子，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猫立即打断了他，当然是会胡思乱想，白天不出门的人都会犯这样的毛病。猫说完就走了。在猫出外的这段时间里，老鼠给家里做了清洁，把一切物品都打理得井然有序。与此同时，那只馋嘴的猫却躺在了教堂的祭坛下面，把剩下的半罐猪油折腾了个一干二净，丁点儿都不剩。无论什么东西，果然只有全部吃完才能安心，猫在心里说着。但猫舔着肚子摇摇晃晃地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他刚才进门，老鼠就问他，这次生下的孩子取了个什么名字。这次的名字你肯定也不喜欢，猫说道，他们管他叫全部玩完。听到这名字，老鼠忍不住喊了出来，这可真是我有史以来听到过最令人费解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接受过这种名字，全部玩完。这东西终究想是表达个什么意思呢？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摇摇头，身体卷成了一团，沉沉地睡了过去。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来请猫当教父了。寒冷冬天来了，外面一点儿可以吃的东西都找不到了。老鼠突然想起他们之前储备的粮食，于是他开口说道，快来，猫，我跟你说，现在去教堂取那罐猪油，那可是我们存下的粮食，足够大快朵颐一番了。哈，没错了，猫回应道，大快朵颐，那味道就像你把自己玲珑的小巧舌头伸到窗户外面舔空气一样美。说完，两人就动身了。到教堂之后，罐子确实还在那儿，但里面的猪油已经不翼而飞了。啊哈，老鼠说道，此时此刻我总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你说自己要去当什么教父，实际上不过是悄悄溜到这儿，把猪油给吃得干干净净了，先是上面没了，然后就去了一半，最后全部完。你给我闭嘴，猫咆哮道，你再多说一个字，我马上就把你给吞了。完。但老鼠的声音已经收不住了。话声未落，猫纵身一跃，把老鼠压在身下，眨眼之间便把它吞了下去。世界大抵如此。第三章完。